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继续欣赏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腊月正月》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范曾的散文《汨罗江》，诗人的江。 乡村教师韩玄子在家里说一不二，对乡人也有些瞧不起。他对乡土的感情和一般农民以及他上了大学留在城里工作的大儿子都是不同的。贾平凹选择了这样一种人物身份，以及改革开放之初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就是想表现乡土的复杂性。我们继续欣赏《腊月正月》，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二贝有了工作，婚姻自然解冻，和30里外县城关的白银速战速决。没想绳从细处断，本来就担心儿媳不伺候老人，偏偏这白银家在城关，见的人多，经的事儿广，地里活计不出力，家里杂事没眼色，晚上闲聊不早睡，早晨贪睡不早起，起来就头上一把脚上一把的打扮不清，甚至买了一双塑料拖鞋，他出他进，369日集市也踏着走动。这时韩玄子简直不能忍受，当他一天天在村里有了不顺心的事后，只说回到这个家来使他心绪清静一点，但白银的所作所为令他对这个家失去了信心。他开始没心思待在院子里养花植草，抬头悠悠见了商字山，试上了喝酒，在公社大院里找那些干部，一喝就是半天，有时还找到家中来喝，一喝便醉，一醉就怨天尤地，脏否人物。愈是酗酒，愈是误村事家事，愈是误事，愈是二辈白银不满。这种烦躁的恶性循环渐渐使韩玄子脱去了老文人的秉性，家庭越来越不和，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今早当他重新回到院子的时候，老伴儿已经起来，头没有梳，抱着扫帚在扫院子。从堂屋台阶下到院门口是一条有着流水花纹的石子路，他竭力要扫清花纹上的泥土，但总是扫不净，扫到东下房的门口，摇着单扇门上的铁环低声叫， 白银，白银，你还不起来，你爹已经喝罢茶出去转了。房子里先是稀稀嗦嗦的声音，接着是白银大声叫喊二贝，问他的袜子，然后说，腊月天何苦起得这么早，我爹人老了当然没瞌睡。老伴儿在骂了，谁不知道热被窝里舒服，怪不得你爹骂你，大半早晨不起来，你还像不像个做媳妇的，起来让二贝也起来，一块到白沟去，你妹子在家做立柜，你们当哥当嫂的也该去帮帮忙啊。韩玄子大声咳嗽了一声，恨不得将五脏六腑都吐出来，吐出来的却是一口痰，说， 你那么贱扫什么院子，你扫了一辈子还没扫够吗？你叫人家干啥？人家有福，就让人家往死里睡。咱叶子结婚，与人家哥嫂什么相干？ 老伴儿扬了一下扫帚， 制止老头说，你话咋那么多？白爷，你再不起来我就砸门了。村里哪一个没起来？总看人家王才吃里喝里，王才担了几担麦面才回去，人家在水磨上整整熬了一夜，你们谁能下的这份苦？ 韩玄子已经在堂屋里训斥老伴话太多，又要去喝茶，保温壶里却没有了水，就嚷着正在梳头的小女儿去烧水。小女儿撅了嘴不肯去，她便开了柜子取出一瓶酒来揣在怀里，出门要走。 你要到哪里去？ 老伴儿挡在门口。我到公社大院去。 又去喝酒？ 老伴儿将瓶子夺了回来说， 大清早又喝什么酒？整天酒来酒去，挣的钱不够酒钱。人家王才不见和公社的人熟，人家这几年什么都发了。咱倒好，说是全家几个挣钱的，不起来的不起来，喝酒的去喝酒，这个家还要不要？ 你要我怎样？你当我是心里畅快才喝酒啊？你倒拿我比王才？王才是什么东西？全公社里谁看得起他？哼，我过的桥倒比你们走的路多呢。什么事事我看不透，当年退休顶替，你们劝我过几年再退，怎么着，现在还准顶替不？别看他王才现在闹腾了几个钱儿，你瞧着吧，是不会让他成了大气候的。他就是成了富农地主，家有万贯，我眼里也看不起他嘞。大大小小整天在家里提王才和我赌气，那就赌吧，赌得这个家败了破了，就让王才那些人抿了嘴巴笑话吧。老伴见老汉动怒了，当下也不敢再言语，白银也赶忙开门出来了。这是一个风雨女子，新婚半载，使她的头发迅速变黑，肩膀加厚，胸部高高的耸起来了。最是那一头卷发，使她与这个镇子上的姑娘媳妇们有了区别。那是结婚时在省城烫的，曾经招惹过不少非议。她虽然五天就洗一次头，闲着无事就拿手去拉直那卷发的曲度，现在仍还显出一层一层的波纹。她给婆婆笑笑，就夺过扫帚要扫，婆婆正在气头里说， 谁稀罕你扫，披头散发的难看成什么样子，现在你看看梳都梳不开了，像个鸡窝，恐怕要吃鸡蛋，手一摸还能摸出一个吧。白银受娘一顿奚落，返回小房，让刚起床的二贝去倒尿盆，自个儿对着镜子梳起头来，然后就洗脸茶油，端了瓷缸站在门口台阶上刷牙。皮肤很黑，就衬得牙齿白，一早一晚还是刷不够。腊月天自然是很冷的，而他刷牙的时候依旧踏着那双拖鞋。韩玄子将堂屋窗子打开了，忽地又关上，他觉得扎眼。婆婆站在堂屋门口叫道，白爷，嘴里是吃屎了吗？怎么那么个打扫不清，什么时候了还不收拾着往白沟去？ 白沟是商子山后的一个坳，离镇子七里，离商子山顶的商之庙三里，是全公社最偏僻的地方。这镇子既然是名镇，坐落的风水也是极妙的。以镇子辐射开去的是七个大队，七个自然村，东西北三面几乎全在河的北岸，村村有公路通达，围着白沟地处山坳，交通很不方便。从镇子走去，穿河滩地，过了老堤，过新堤，河面上又一座木板桥，桥是五道支架，全用原木围装。商周方志记载，嘉庆年间汉江的船可以到达这里，镇子便是沿河最后一站码头。那时候湖北、四川、河南的商船运上来食盐、棉花、火纸、瓷器、染料、煤油，秦岭的木耳、黄花、桐油、木炭、生漆往镇上集中，再运下去，镇街上便有八家客栈。韩玄子的祖先经营着唯一的挂面坊，有韧、薄、光、尖、稀、汪、酸、辣、香九大特点，名传远近。至今韩玄子还记得，他小时候仍见过家里有上挂面架的高条凳，一人多高，后来闹土匪，一把火烧了韩家的宅院，那凳子也没能保留下来。 或许由于日月运转，桑田变迁吧， 这条河渐渐水变小了，而且越来越小，田地便蚕食般侵占了河滩。如今的老堤，谁也说不清住于何年何代，即使那个新堤也是韩玄子的父亲经手，方圆十几个村的人联名修的。当然了，汉江的船就再不会上来，已知到了这些年河水更小，天旱的时候，那木板桥并不用架，只支了一溜石头，人便跳着过去了，猫狗也能跳着过去。过了河，就顺着商字山脚下的一个沟道往里走，走五里进入一个深坳，这就是白沟村。这里除了石头还是石头，地是没有半亩平的，又满是料浆石，五谷杂粮都长，可又都长不多，唯有那黑豆随便种都必有收获，然而产量也是低得可怜。白沟人就年年用豆油来镇上换麦子包谷，总而言之是全公社最苦交的大队。 二贝常常记得他们小时候的事儿。那时大贝领着他和叶子三天两头到商子山上割草拾柴采桑枝挖野蒜，满山跑得累了就到白沟村来讨水喝，或者钻到人家的黑豆地里扯几把还嫩的豆壳子，在地头点火来烤，烟冒上来呛得就要打喷嚏，于是被主人发觉，一阵呼喊叫骂，主人可以撵出沟来，甚至追至河边，他们就飞速跑过木板桥，拉掉一块板，放大胆的隔河向怒不可消却又无可奈何的主人们扮鬼脸。他们也认识一个叫孔德胜的，是个没妻没子的驼背，这驼背是追不上他们的，他们便常常向他的黑豆地进攻，时间长了，这驼背再看见他们到商子山上来，竟殷勤地招呼他们去家喝水，还拿了一碗炒豆让他们大吃大嚼，他们从此就不好意思去骚扰了，还时常将采得的桑枝送给他们一捆两捆。直到五年前，这驼背看中镇上一位大他三岁的寡妇，就男进女门做了人家的老女婿，还是和韩家有来有往。实地承包的前二年，公社在这里办了个油坊，四乡八村的黑豆都集中到白沟，白沟人差不多家家都有卖油的，卖油饼的，手是油的，脸是油的，衣着鞋袜油串串，大凡一见面听打招呼，嘿，油锤子，就知道是白沟人来了。 土地承包以后，油坊也承包给了私人，王才的媳妇是白沟人，他便入了承包队，油腻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很是让镇上人耻笑了许久，二贝就去找过他一次。油坊是在村后一条小土沟里，沟里流出一条水道子，沿沟畔凿了七八孔土窑，二贝一进小土沟就听见咚咚咚的响声，像打雷，雷却像是在高高的云层之上，也像是在深深的地心之中。他钻进一孔大窑，里面蒙沉沉的，一股热腾腾油腻腻的气味便往外喷，看得见深处是几盏灯，恍恍惚惚犹如进了魔窟，那咚咚的响声就从里边传出。他往里走，脚下尽是软软的草，眼睛不能适应，看见了人影，竟是七八个汉子，一律光头光身光脚光腿，只穿一条短裤，全抱着一个大夯，是一个屋的大梁，在空中掉了一声呐喊，退后去极快地瞄准油槽上的大木桩，一个震耳欲聋的咚声便砸出来了。他从未见过这样的场面，感到了野蛮和雄壮，感到了原始和力量。他喊一声王才哥，呛人的油的烟的汗的气味就灌进了他的口鼻，他简直要窒息了。王才却从旁边一个拐窑里钻出来，他五短身材更是脱得精光，他将二贝拉到拐窑，原来他的分工是将磨碎的黑豆蒸成半熟，再用稻草包裹成一个个的豆包。他满身满脸的油垢，只有眼睛小小的，聚光而黑明。二贝说，你怎么干这个？王才说，我没力气吗？包豆包你以为轻什么？一天包40个豆包，我就只挣得1元5角。 好了，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腊月正月》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在人物之外，作者写了不少乡土的风景和物产，这是乡土文学必不可少的内容。他们不仅是情节的补充，更是孕育人物的沃土。韩玄子满脑子传统观念，却格外自信自负。王才这个人物恰恰是他的反面。这些都表现了作者对时代新风刮进关中大地的观察和思考。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著名画家范曾的散文《汨罗江》，诗人的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汨罗江，汨罗江，我朝夕思念着的诗人的江，以诗为魂，涤尽铅华，情深意往，盖则百代仁人志士的江，今天我来到了你的身边，没有惊涛拍岸，没有急湍险滩，你缓慢而又庄严地流入洞庭，不舍昼夜。一夜凌波，我在你的怀抱中倾听你的心声，我仿佛神游2260年前与三闾大夫的忠魂邂逅。屈原和渔父的对答之声萦绕耳际，沧浪之水清晰，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烟雨空蒙中，眼前幻化出屈原行吟则伴的情景，他吟额着悲回风，抱石怀沙，投身汨罗，静静的汨罗呀，请你告诉我那沉埋江底的往昔，那秦将白起拔影的悲剧，那暴风骤雨般的时代，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为历史兑现了的誓词。汨罗江不禁不乏地向前流着，多么平静，这平静体现着中华儿女的正直和无畏，这平静包含着我们民族的博大和永恒。你的存在共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其光，和屈原一样，你在人民中永生。 故屈原以后的贤哲，从贾谊、司马迁到鲁迅、闻一多，千古骚韵不绝如缕，前卷壮怀烛照华夏，投书以化鱼龙石，记忆犹存血泪痕。在胸中蕴蓄已久的怀贾谊的对句方才跃然而出。舍船登岸，我在夕照中的屈子祠前徘徊，吟出了一首咏怀古迹的七律。屈子祠前古木遮，烟姿已破失溪河，咸阳一句平三户，荆楚千秋唱九歌，徒见双峰驱鬼魅，狮雄烈魄撞山河，临风极目汨罗远，岁岁龙舟献皎和。汨罗江啊，汨罗江，诗人的江，魂的江，在你的怀抱里，我诗如潮涌，更深切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什么几度沉沦而又几度崛起，为什么几番颓败而又几番振兴。而今我画屈原，是希望在四画的征途中，用鲁迅先生《集离骚》的联语，望烟姿而物魄，恐涕绝之鲜明，置之作业，争分夺秒，求索改革的道路，带着被汨罗朝熏夕灰浸透的灵魂，我拿起画笔，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画家范曾的散文《汨罗江》，诗人的江，我们欣赏完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世界有无限可能，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朝为田舍郎，